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有这样一个人，堪称功夫之王，他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功夫，英文词功夫两个字也是因为他写入了英文词典。他就是李小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李小龙改变了整个好莱坞武打动作片的潮流，而他独创的截拳道更是影响了无数的人。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龙超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自己拜师研习截拳道，并且开设武馆，将截拳道的精神传授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习武艺人王龙超的故事。他自幼喜爱秦腔，崇拜英雄豪杰，怎样的机缘让他走上了习武之路？四十余年游历大川，拜访名家，对少林、洪门、武当、太极、八卦、无影、天山、高门、咏春等武功均有研习的他，却又为何偏偏对截拳道情有独钟？二十余年的潜心苦练，他将截拳道品出了怎样的见解与感悟？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王龙超讲述他与截拳道的故事。王先生是生活当中非常喜欢锻炼身体的这种人。 对对对， 因为看你这个经历里边啊，你练过好多，咱可以说叫武功，咱现在这么叫吗？ 对的 啊，少林啊，武当啊，太极啊，八卦呀、啊，甚至咏春呀、啊，什么这一类，好像你都接触过。 对的，都磕头拜过师， 都拜过师啊。 对对对， 磕头拜师在咱们这个武术界，那就意味着你是 传承人， 正式的传承人， 入门弟子。 哦、嗯，这些刚才我说的这个都拜过师。 对对对， 我们以往理解的那个练武哈， 嗯， 就是你能练一门功夫。能把这一门功夫说练到说最高深，那就已经不容易了。那你比如说像你这个这么多门功夫，而且你都得到了那个核心的那个程度啊，你是在这方面特别有天分的这种情况吗？ 应该说小时候受家庭的熏陶。 哦， 因为入门早嘛，你比如说练八种功夫、嗯、中国武术里面讲的是三年小成，十年大成。 对， 你像学一种以后，然后你再练别的武功的过程中间，哎、 嗯， 前面练过那一种里面的核心的，你认为它很有必要的话，你也可以把核心的练一下。 哦， 哎、它是这样的， 它是齐头并进，有的时候。 对对对， 最初的基本功应该都差不多。 对， 你看，你说你从小时候开始哈，你得小到什么程度？几岁就开始？ 嗯，小时候我是就是四五岁受家里面的人影响，嗯、喜欢唱戏嘛。 不是那个，就是你家里有人练武功、嗯、是吗？ 我的爷爷是当兵的。 爷爷哦、 就是说当的那个晋绥军吧，护卫队里面的一个队长。 哦， 过去那个就是骑马跨洋枪， 嗯， 回到家以后挺威风的吧？ 哎， 有这么一段英雄情缘。当兵以后， 哦， 练的武，然后混得挺好， 部队里练的。 对对对对， 嗯，所以这个受了家庭的影响， 对， 特别小，四五岁，其实你可能自己也不会说有特别明确的那种， 对， 说我就喜欢练武了，我就是要当武术家了，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想法。 没有没有，但是那个小时候喜欢唱戏 啊，就是模仿啊， 嗯， 喜欢唱戏， 对，唱戏里面不得有武僧嘛？ 啊，武僧， 哎，对，唱戏的武僧本身也是会武功的嘛。 啊，你老家是？ 祖籍是富平的。 那你说的戏的话，是你们家乡的戏啊，还是 家乡戏？秦腔戏。 哦，秦腔。 对的，秦腔。 秦腔里边的武僧。 对，你像秦腔里面，就跟那武僧的功夫也挺好的。因为武术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一个赖戏子顶半个好拳客嘛。嗯， 哎，可是我了解的哈，就是我以前是这么认为，就是戏曲舞台上他的那个功夫和真正的真功夫吧，他好像还是有区别的吧？那个更注重表演， 有区别。一个是舞台表演是一种美，然后呢，真正的武功他讲的就是说实战。那种，就说你这个格斗意识， 对 舞台上那种功夫呢，他没有格斗意识，他是表演意识。 那你怎么还有那么一个说法，说怎么着那个唱戏的那个功夫要比那个什么练武术的那个还要强呢？ 因为他是这样的，唱戏的人他是饭碗。 哦， 哎，练武的吧，你要是练得好和不好，啊，他和你这个饭碗关系还不太大。 哦，就是不是你谋生的主要手段。 对， 你比如说，我就是一种业余爱好，是吧？ 对 对, 对， 我喜欢练这个拳啊，我今儿练去了，明儿个一高兴我干别的去了，我没练， 对， 是吧？后天我身体不舒服了，我又在家歇着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行。 对， 但是唱戏的演员，他这个功夫就是他的。饭碗， 对， 哎，他得依靠这个谋生，所以他不敢不练， 对， 不敢放松。 对，你早晨不练的话，晚上要上台，你晚上就， 哎，对对对， 就没有自信了， 哎， 就会出错。 就所谓的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啊，就老得练。 对， 那你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喜欢看这个武生的表演？ 我们本地刚好有个老艺人，他有的时候表演的时候，我好去看，啊，求人家教嘛，人家就指点一下，说你回去啊，以后你应该。起起腰啊，下下腰啊，让我这样做，然后这就是武术资源就开始了。 就是你特别小的时候，这个老先生他会告诉你，回家去压压腿，是吧？ 对对对， 弯弯腰啊， 对对对，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因为喜欢嘛，所以你也想那样，你就照着回来照着做了哈。 对对对。 哎，要说这个机缘还是挺好的。 对。 到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我是一个？练武的材料，我能练成武艺，我就开始就是有意识的去训练去了呢。 刚好呢，因为我们学校里面大两届的同学，他爸爸是练武的。 哦， 他爸爸练武的呢，你比如说两三个小孩跟他玩不了，哎，就跟他是打着玩吧，都打不过他。 嗨，打着玩 啊，打着玩嘛，因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哎，就跟那男孩嘛，哎，追着跑啊，摔跤啊这样的，因为只有好几个小孩才能把他制服 战胜 啊，对。然后呢，跟他就开始学武。 你觉得他功夫挺高的，哎，然后你跟着他练，跟着他学。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像同学里面的英雄一样。 哦，就是这是武 孩子王， 同学当中的高手。 对对。 那个时候你跟这个武生学这个一些基本的功夫啊，有没有学这个武生的其他的表演，或者说上台去演一演什么的？ 简单也学一些。以前吧，村里面人都知道，包括我的亲戚们，也都知道，就是我会唱秦腔戏。 哦。 比如过年串亲戚，就跟那什么说，二娃。给唱一段，啊，然后就跟那说什么，就 给 亲戚们唱一段， 这个秦腔这个戏啊，我们听啊，觉得特别的带劲啊，他那个腔就是特别的有力， 撼地一声雷， 哎，对，好，这是不是也得就是你也得有了功夫，你这个这肺活量得足够大，是吧？你这个嗓子得足够高，你才能唱出那个劲儿来。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你底气足嘛，唱出来就是说那个震撼力比较强。 对，所以说你这个练这个武功啊，也有助于唱这个秦腔戏啊。 对对。 当然，那个唱戏这个学习其实不专业啊，就是 不专业，不专业。 对，就是上学的同时的一种这个像是兴趣爱好的发展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 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练武术啊，还是学武生啊，哎，都是一种兴趣。也不是说什么父母说非得逼着你去啊，你自己喜欢这个， 对， 要说起来其实挺好的啊，这个从这个少年时期啊就有了这种基础，他多少你经过那一段的学习，他会为以后打下这种基础。 对，因为以小学还考过剧团嘛，县剧团。 还考过剧团。 对，真的到了剧团里面，就到那县剧团去了以后，我一个叔叔在县里面嘛。然后就说什么，你想好了。然后剧团里面那个相关领导就跟他说什么呀，这一行特别特别苦。 对。 二一个，将来的发展不一定会太好。 对，就是你入行其实不难，但是你要想说成为一个说大明星，是吧？你成为一个那个咱唱戏叫角儿，是吧？ 对， 成一大角儿那不容易。 对对对， 有很多这个人可能一辈子呀，他也没有能够成名成家啊，就很辛苦。首先说这个演艺啊，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累的一个工作啊。那后来其实你就没有选择去做这个演员。 对，没有选择唱戏这条路。因为我们一块搞剧团的时候，还有我一个同学叫张建俊，我们俩一块去的。最后我们俩一上来说，我有一句话就是满朝珠子贵尽是读书人嘛。 还接着读书啊。 对对，还是那个，因为自己学习也挺好的。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都是当班长。 不，你那个时候就是考剧团的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初中？ 小学 啊，还小学。 小学。 所以那个时候两个人做了个继续读书的。 对对对对，先从那个时候考剧团，他是先从镇里面考。然后再到镇里面，你考上以后才能去县里面。 所以就是还是继续上学。 对对对， 小学先毕了业，然后上初中。真正说拜师学艺，那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第一个老师呢，是我们邻村的那个叫周桂露。 周桂露。 对对对，他 就是你说的那个同学里边的那个英雄。 不就是对同学里面那个 啊。 然后呢，那个时候也不叫真正的拜师，就是说反正自己呢有点小钱给人家就买点吃的呀，买点什么的。但真正的磕头拜师是在那个就是河北藁城。就是我现在的户籍所在地。 河北 藁城也叫武术之乡。他那地方准确的定位应该就叫应季公子乡。在90年代是名声很大，就是少林洪门十三太保。 这叫学什么少林拳、洪拳。 少林洪拳、洪门功夫。你像有擒拿。那个时候他那个村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内应气功嘛。 这个叫洪拳，之所以叫洪拳，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创始人是一位少林俗家弟子，姓洪。 不是，最早的第一个人一个叫李春孝嘛。传说吧，那意思李元霸的师傅。李春孝。 那么早呢？ 他是最后面有断代。后面有断代以后，然后就是有记载的，反正传到我们这一代，就是我这一代算第六代了。这是要再传。 跟那个咱在影视剧里看那个什么洪熙官那个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不是一回事儿。 那是文艺作品。 对， 这真正在这个武术传承里，他是有他的一个怎么说呢，那叫什么谱系。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您这个到这儿算是洪门功夫第六代。那后边呢还有其他的功夫呢，那也都是有传授的哈，也都是得有传人的这个。 对对，你像那个第二个，你像就是富平县的，就是说西北大侠。杨杰、杨汉三的门下弟子。 杨杰、杨汉三。 对，就是那是就像他门下的弟子呢，有的是精于拳。这个房定喜师傅呢，他是精于弓。在富平县号称就是一代隐士。那个功夫就是在当地，人们都知道他是实战派的。这个也是经过一个同学他爸爸，也是唱戏的嘛。一看我走这一条路了， 给我 引荐了，就是说，哎呀，那个给你引荐个高手。就引荐到这个房金喜师傅家里面去，在人家家里面就是给人家，因为当时经济也不好嘛。给人家一边干活，白天干活，晚上训练。他这个就属于那个就是洪拳，陕西洪拳。 陕西那边的洪拳。 对对， 因为这个杨先生有一个外号叫铁掌神腿。 这个就是杨家杨汉的一个称号。我练的就是这个门派的嘛，他第一代是要的高三嘛。 这个所以是一系列的这个传承走下来的啊。 对对对，在这个洪拳里面，我是排行属于第四代。 这个门又是第四代。 对对对， 这是1986年的事儿啊，到1987年到河北的 洪门的这个第五代掌门人马振峰马先生门下又去学习，这个也是成为了掌门的弟子。 对对对，我那是二反脚又学习。 嗯，你这是一步一步深造的。 对对对对对，第一次出来学习，第二次是深造嘛。因为自己将来想办武校啊，办武馆啊，你功夫不过人，就生怕别人就跟他说面比败了。 对，你在这个武术界有这个这么一说啊， 对， 叫什么踢馆。 对对对对， 你要开个武馆，人家有比你武功高的来把你打败了，就把你这个馆就给踢了。 对，那个就是说你不好翻身了。 那你这个选择就等于你这个要拿过去老实年间的话说，你这叫行走江湖了，开始。 对， 啊，实际上那个你那个书读的差不多了以后，就基本上投入到这个武术的学习当中去了。 对对对， 啊，那刚才说的这是洪拳的这一系列啊，然后你在2000年的时候又到了河南的那个陈家沟啊， 对， 去。学习这个陈氏太极，这个陈家沟呢是他开放的有对外的这个学校是吗？ 对，有学校，因为中国都知道陈家沟是太极拳的发源地嘛。 对呀，陈氏太极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到那儿去报名就可以在那儿学是？ 也是， 还是说也得拜师什么？ 因为我跟陈家沟有几个老师，就是说师兄弟，中间有练太极的嘛。 哦， 他们有的时候会推荐嘛。 这个陈氏太极这里边，当然它统称都叫陈氏太极，它里边也会细分好多东西。 大致应该分这么三种。 哦， 架势来说，它有大架、小架。 哦， 小架里面呢又分出一个护雷架。 你是学的哪个？ 我反正就是大架、小架、护雷架都接触过， 都接触了。你这个接触，是属于这种初步的呀，还是说也是很深入很核心的那种接触呢？ 他是这样，就是说既然走武术这一条路吧，得有长远规划。然后知道自己你像在老年的时候练太极，然后呢，但是呢我想就是说把这个传统功夫吧，和现代的格斗结合起来。因为传统功夫它的功底比较扎实。现代的武功训练方法它又比较出成绩比较快，两者应该结合才是当今的武道嘛。 就是说你想着就是拿这个传统武术它做一个基础，通过这种练习的话先让自己的这个反应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等等吧，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基础了，再去练这个就是这种 比 赛性的现代搏击这个其实现代搏击它也是综合了很多的格斗的这个技法在里边的啊。 对，就是 它本身就是一个集成 这样的。 对对对，它本身就是一个集成的东西啊。 对， 所以呢，这个陈氏太极也这个大概学了前前后也不少年吧。 对，前前后后，你比如说陈家沟，我接触过三个老师。最初的时候接触过就是陈沟体校的校长，也就是那个陈小星老师。你说陈小青老师是大家，然后呢又接触过陈伯祥老师，他是小家 啊，小家， 然后 主要学的是这个什么？ 你像小家，我曾经练过4-5年，就天天练，后面的话，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护雷架，然后在那个我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住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陈庆雷老师的女儿在电影制片厂后面那个公园，元大都公园，在那儿教，然后我一看。拉了个横幅，上写着陈氏太极护雷架，一下子，护雷架，一下子我就有点懵。我说，我说我 真的假 的，学过大架，学过小架，没听说过护雷架。然后赶紧过去就跟那个 老师 陈老师的女儿那个就是说陈面接触，然后就了解。因为这个护雷架就是说只有一套拳，其他拳都是有两套，一套是一套架子，二头炮锤嘛。然后开始接触这个狐狸架以后，我说这一套拳，感觉到反正就是这种体质吧，就好像是因为你练一套拳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练法。 对对对， 那个分了就是陈老师把它分了15种练法，因为太极功夫不是分5层嘛， 对， 这种15种练法就是每层功夫就跟他说什么，把它细化了，这样我觉得就跟他说什么，好像将来普及的话就比较容易一些， 对对对， 你在一套拳上你不断的去加深，就跟他说觉悟，然后再加上跟别人的就跟他同行的交流 切磋，这个不断的完善它。 对对对， 这个前前后后啊，我给你算了算这个账啊，从1985年到 2000之前啊，这是大概五年的时间里吧，这个在红拳上下的功夫是比较多的。 对， 从这个2000年到了陈家沟以后呢，开始接触这个太极拳， 对， 一直到2005年左右吧，这差不多又是小五年的时间。 对， 这个在太极上边下的功夫比较多一些。 嗯，对， 主要研究太极拳。 嗯， 哎，然后呢，从05年之后呢，又开始去接触咏春拳。学习咏春，这得到南方了吧？ 啊，对，这个是也是这个是我们在也拍电影嘛。 啊， 在电影剧组有一个同事， 嗯， 我练的所有武功，我就想都为就是说这个截拳道服务。 哦， 就是说他就是截拳道和他们之间必定有关系，但是什么关系？自己在锻炼的过程中间吧，就是说看怎样衔接。 所以你就是想，哎，这个咏春实际上跟李小龙那个截拳道，他之间好像还有渊源。 对对对， 是吧？ 嗯， 这得接触，得学。 哎呀，刚开始不知道什么人，最后一接触一发现， 嗯， 那是真正的当今咏春里面的就是嫡系 哦， 梁伟才师傅， 叫梁伟才师傅。 对对，他是中国应该第一批九段，五世两馆，就五代人都是开武馆的 哦。 这个当时中国可能评九段的时候就说，人家资历啊，有这样，中国有这样资历没几个人。 你这是等于跟这个梁伟才师傅又开始学咏春。 对，主要是学的那个就是咏春打桩，木人桩。 打木人桩啊，就是咱们这个在电影里头有体现， 对， 是吧？真的是有那么一个木桩吗？ 对，有 哦，你要用你的， 它就是个假想敌嘛。 啊，这个木桩就是那个假想敌。 对对对， 然后在各个部位去击打。 对对对 啊，那要把木桩换成我，估计一会儿就趴下来。当然咱这是个小玩笑，但是他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体验那个，比如说那个位置啊，哎，这个力度啊，是吧？你应该怎么出招啊，哈。那当然，他木桩是死的，人是活的，对吧？但是你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从这个练这个桩子开始，练熟练了以后，是不是也会有师兄弟之间的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切磋，也会有 ，那就本门武功交流。 哎，对，然后在最后是其实都融入到那个所谓的实战里边。 对对， 拿咱们现在话说啊，这个武术的这个实战，那其实就是比赛了，对吧？它就不像说过去咱们武侠小说里看的那个说啊，上街就是拼命去啊，那个没有了啊，这个它也不合法。但是呢，咱们都要把它体现在这个武术的比赛当中。咱们现在这个武术界吧，就你接触的武术界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赛，让你能够觉得哎，我可以参加，可以去展示我的这功夫呢？你接触过什么比赛？ 我首次接触比赛是在藁城体委搞教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呢，你像我那个河北的那个马振峰老师呢，他派了两个教练去体委，结果呢，效果都不太好，都被人家辞退了。然后体委就向我这个师傅要教练，说你把你最好的弟子派给我。因为我当时呢，就是说有那个杂志上也登了我的照片。但是我当时又在外地，就在湖南。楼底那个袁天军师傅那里，然后我那师傅就把我调回来，因为他的牵着他的面子问题。 那你是以教练的身份还是以队员的身份去？ 当时啊，插叙就是什么呀？实际上当时我真有点没自信，因为当时我刚好女儿出生，我又伺候月子，也没有经过集训。但是我觉得凭着自己的功底吧，应该差不多。凭经验呗，不能拼体力。就参加了那个石家庄第四届武术运动会，全民运动会。当时是在那个无极北牛体校。无极的武术是在河北省蝉联10年冠军。不管是武术套路还是散打。 所以那就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第一次参加比赛， 全国的 运动会比赛。 所以在比赛当中呢，当然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对， 之后呢也走上了一个专业武术的这么一个道路。 对对， 当然这条道路呢，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崎岖坎坷。 对，里边呢有很多的崎岖坎坷，究竟还有哪些故事呢？我们留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请王龙超呢再继续分享给大家。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